好，翻嚟第二节啦喎。嗱，第二节咧，我哋又讲下啲军购啊嘛。咁咧就先讲下沙地阿拉伯先。即系呢个国家咧，大家知咧，就即系除咗沙多之外，就油多啦吓。 系钱多 就钱多吓，咁啊人就一定系钱多就比较招积啦吓。咁咧就近排咧，就沙特阿拉伯个王储，大家记得个王储咧，就之前咧即系专拉晒啲王子话佢贪污咧，其实就暗中啊啄晒啲水。 哦。 然之后就攞嚟起个 project 噶嘛，因为大家知咧，就沙特阿拉伯有个 project 嘅。 系。 咁啲2020-2030咧，就要将咧沙特阿拉伯打造咧全球第一嘅城市啦，即系咁上下啲嘢啦。咁佢咧就会整到咧一个沙漠咧系变绿洲咯。咁大家幻想啦，如果成个沙特阿拉伯唔好话成个啦，可能有一两个城市咧，成个系绿洲咁样嘅，超型嘅。咁咧你就谂到就嗰个科技有几劲啦吓。好啦，咁啊讲翻啦，沙特阿拉伯咧，原来咧佢去英国访问之后咧，就送咗单大礼物俾英国啊，就话咧佢咧嚟紧咧要采购48架台风战机。咁大家知啦，台风战机其实英国大佬嚟噶嘛，即系佢同德国啦吓牵头，咁咧就问佢买，咁咧 Eurofighter 嘛， 呢个 Eurofighter 咧，嗱大家睇相咧就见到其实佢有多功能战机啦，即系你去对地攻击啦，又可以空战啦，即 系 其实都相当适合欧洲人性格哦，即系度啊嘛，咩都可以做晒系咪？咁咧呢部嘢当然都唔平啦，嗱我哋相信咧呢部嘢而家造价咧7000-8000万冇得走啦， 系全部都冇得走鸡， 冇得走鸡噶啦基本上，咁但系你话使唔使1亿咧就好难讲，因为咧佢咧多人买嘛，订单又比较多嘛，咁老实啦，成个欧洲都差唔多买佢嘅，即系谂下啲穷国嚟嗰啲奥地利嗰啲都买噶， 奥地利唔穷噶， 奥地利唔穷啊， 梗系唔穷啦，奥地利 唔穷嘅咩？ 唔穷。 养唔起喎，人哋依家 嫌你贵啫，都 养唔起喎，成日话自己 贵啫。 我觉得可能系觉得佢唔使国防冇乜压力啩，我觉得系嘛，因为前面上面有德国照住嘛， 系啊， 系嘛，所以可能好啲啦。咁呢个沙地咧就采购48架啦，价钱冇讲嘅，嗱，不如我哋估啊，嗱，我咁谂嘅，嗱，首先买一个单机，咪净系买单机啦，要买埋后备啊、零件啊、成嗰啲嘢啦，咁所以咧成件事加埋咧，我预咧，一定过1亿美金一架。 哇！ 一定过，我觉得一定过。 咁点解唔买 F35B 咧？ 诶，你估佢唔想啊？ 美国佬唔买俾你， 美国佬卖俾佢。哎呦，佢想噶，你谂下佢其实已经有晒 F15 啦， 系 F16 啦， 系 佢要乜都有乜噶啦。但系佢就系唔俾隐形战机佢。 哦， 因为以色列话我全个中东只可以得我有， 系 佢哋唔可以有。嗱，佢哋你买 F15 俾佢，我冇所谓啦。你买 F18 俾佢都算啦 ，F16 你买俾都算啦，但 F30 即系唯我独尊。 哇，咁样 成个中东咧，我要最劲。 咁啊，好似呢个打福克兰群岛战争咁啊，欧洲嘢打呢个美国嘢噶咯。 系啊，好 睇死噶。欧洲嘢打英国嘢噶， 或者欧系啦系啦，类似啦 系 啦，或者法国嘢，结果法国就唔敢卖嘢俾阿根廷啊嘛。 系啊， 嗰阵时衰嘛，所以咧就。大陆亦都系嗰刻发现，如果我净系买外国装备就死梗啦。 系啊， 就所以成日搞自制就咁解咯。咁印度仲未谂到呢样嘢啦吓。好啦，咁呢沙地阿拉伯采购48架台风战机咧，有啲人就话，其实咧呢48架台风战机就啱啱救咗咧嗰个厂，个厂咧就嚟 BAE 其中系一个股东啦。 系， 咁佢就讲咧话点样救咗佢，而话嚟紧酝酿裁员。 哎呀， 裁好多下，裁2000人好似。咁你如果裁2000人咧，呢个真系及时雨。即系突然间整48架，咪有排做咯？ 有排做。 你谂下48架，一年交，我当一年交10架。 你交几年？ 又玩咗几年咯？又其实又几好。咁所以咧，就呢个沙特阿拉伯咧，得闲就救下呢啲咁嘅，都唔知点。 仲要保养咧，维修咧。 系咪前宗主国啊？ 英国沙地啊？沙地啊？ 英国系咪佢前宗主国？ 唔系宗主国嘅，影响到佢咯。 影响到佢系嘛？ 有影响力咯。 有影响力 系 嘛？ 系啊。 即系当俾下面你啦。 系啊。 系嘛？俾少少钱你使下咁样啦。因为其实老实啦，战机佢多到咧埋落沙度睇唔到啊，多到。好啦，下一单咧就同我哋中国人有关，不过就喺对面嘅，就台湾。 系 台湾咧，大家唔知大家近排有冇睇新闻啦？就终于换咗国防部长啦。 系 咁啦，嗰个冯世宽啊嘛，即系成日都好招积，好牙柴嗰个。 系 咁啊，话攞呢个嘅 F 咩啊 ？F16V 系就打呢个嘅大陆嘅歼20。 系 咁啊，佢话仲要劲过你添。 系 咁，当然我哋如果就咁听就觉得嗱，如果歼20唔系真系咁亏嘅话咧。正路真系赢你九条街嘅，喂，你睇唔到佢点打啫？ 正面 佢系唔劲噶，佢引擎系渣，佢亏啊引擎。但问题系佢唔使飞埋嚟同你砌噶嘛，佢好远见到你咪射死你咪搞掂咯。 睇啲飞弹得唔得啊？ 咁应该我谂配备得比歼20嘅飞弹应该最劲嘅，霹雳入面系啦。咁啊讲翻落嗱，台湾咧终于咧行咗好耐好耐好耐，佢哋终于话喂，其实可唔可以卖个 F35 俾我啊？你卖咗 F35 俾我，我就唔。 惊大陆噶啦。 啊， 佢歼二零咪歼二零咯，歼二零对 F 三十五啊，梦幻对决啊嘛。 梦幻对决。 咁但系问题系，美国话喂，我梗系唔可以买 F 三十五俾你啦，我买俾你，我咪得罪大陆。 系啊， 咁得罪大陆好大镬噶，抛我美债都死噶嘛。 我觉得唔会。 咁咧，但系呢单嘢咧就好离奇嘅。咁因为咧，蔡英文咧近排咧就你见佢换咗几个国员啦，系嘛？就换咗嗱，唔知系咪特登嘅吓？换咗呢个国防部长咧，好似成日都有啲新嘢搞。 系 之前咧就话咧要买呢个嘅 F 十八， 系 之前话要买 F 十五。依家咧佢哋咧喺国内咧就沸沸扬扬咧就话，喂，究竟我哋应该要 F 十五定 F 十八？点知突然间爆料话，诶、哎，我哋依家系同美国倾紧买 F 三十五咯。一啲记者全部吓真定假啊咁样？ 我觉得唔会买。 系啦，咁嗱，但系就谂咯，谂侵侵咧，嗱，因为咧最得意地方就系、是，今年咧有军售嘛， 系 俾台湾咧就系嚟紧会卖咩咧？卖呢个嘅 AGM-88B， 即系我哋讲嘅反辐射飞弹， 系 呢、這个其实唔卖噶，因为呢个系攻击性武器嚟噶，其实呢个你射慢你哋个雷达，人哋就即系你哋攻击紧人噶，跟住你就可以派啲战机嚼佢噶啦， 系 其实攻击性武器，但系美国肯卖， 系 虽然话好旧，其实 B 型系好旧 ，Alex B 型你讲紧几时啊？越战之后 系。 喂，谂下而家都唔知去到 H 定咩好厚啦，你仲买 B 型俾佢，即系啲仓底货。 仓底个仓底， 但系佢都要啊，因为都劲啊嘛。 难产嘅照食啊， 都硬食啊。咁所以咧，就而家美国咧呢、這个可能开端嚟嘅。咁但系咪可以咁快俾你倾到 F 三十五咧？仲要啲人话 F 三十五乜嘢啊？佢买咧一系就唔买，买就买 B、 啊。B 啊话， 因为佢哋话啊嘛，短距离起降。 诶、哎，冇听个老蒋介石讲咩？呢、這个台湾系一个。 啊 民主中国嘅不沉嘅航母舰，所以F 三五 B 好合理， 所以都合理系嘛？好啊，咁我哋即管拭目以待。嗱，我同阿力叔唔睇好啦， 即 系呢单嘢系啦。好啦，下一个咧就过瘾啦。嗱，瑞士大家知呢个咧人间天堂啊， 哇 F 五系嘛？ 诶、啊，食嘢吓，一睇就知 F 五。我想讲咧， 好中意呢架嘢嘅， 呢架嘢系咪好嘢？ 系， 其实到依家都好抽得 嘅，好抽得 嘅，好抽得。你俾佢 lock 咗，你都死噶，真系。嗱，讲翻呢个，嗱，瑞士咧，你知呢个国家咧就超民主噶嘛， 系 乜嘢都公投噶嘛。佢哋试过咧推一啲法例咧嚟话，好唔好咧？我哋嚟紧退休啊，剩或者雇主要俾多啲钱啊，佢哋可以投唔好噶、啊，即 系 好得意噶呢个国家，因为入去话事嘅时候，可能佢哋有翻啲良心睇翻件事。 系 嗱，咁咧瑞士依家推个战机公投玩咩咧？就话、是，佢哋咧今次咧就话，我哋嚟紧系咪要换 F？ 我哋要将 F 五换咗佢噶啦，我哋要买噶啦。不过你觉得我哋应唔应该换咧？定系你觉得我哋减粗用 F 五咧？而家就公投，咁呢啲人就谂咁无聊嘅。战机都要公投嘅咩？系咪？咁但系你又记得瑞士呢个国家就系咁噶啦。咁咧，如果你 ban 咗佢，真系要谂办法延寿啦。 系。 但系点解会今次咁得意？就系点解你唔会讲你买咩机啊，剩嗰啲嘢嘅咧？你净系话要定唔要嘅啫。 系。 即系最后就国防部决定买咩机。 系。 我呢啲人就话，原来咧，曾经咧喺之前咧，大概系2000年头到嘅时候咧，就出咗一单嘢，就系当时瑞士咧就要换机。想换一啲F 十八，应该类似会有几架或者10架、8架想换。嗰时知道佢想换边架咧？ 英师好似换。 系啊，换英师。 系啊， 但系咧就 ban 咗，就唔俾佢。 系。 咁啲人点解最后嗰时公投会 ban 咧？就话，诶，你买埋啲 IKEA 嘅机翻嚟，而家家私咁嘅战机，我唔要啊！咁样，即系佢觉得我哋瑞士 high 嘢，或者 IKEA 咧，即你要砌积木啊咁样。好笑嗰啲人话：，哇，有冇搞错啊？嗰啲咩嗰啲海盗嘢嚟噶，系咪先？ 维京人啊， 系维京人啲嘢，我哋唔要噶，我哋文明人嚟噶嘛，瑞士系咪？瑞士以前都烂佬嚟噶嘛，系嘛？咁咧就所以咧就好搞笑。咁咧今次咧佢哋吸收教训啦，你都系唔好讲俾听边个啦， 系 你不如话要定唔要就算啦，跟住佢哋再买。 系， 但原来咧佢哋系好中意英师噶， 系咩？ 因为佢哋觉得英师咧细细只， 即系国防部好中意英师， 国防部中意英师，因为觉得佢细细只， 系 又平， 系啊， 又平靓正，即系瑞典人做嘢又同瑞士人一样，都系好仔细嗰啲嚟嘅。 系啊， 咁同埋咧，佢嗰啲后勤性嗰啲唔系太远，大家欧洲人啊嘛。 系， 仲有一个好处嘅就系咧，其实即系英师可以短驱起降嘛。 系， 因为咧瑞典个地形同瑞士嘅地形都系好难起飞。 多山啊， 瑞士系多山啦。 系啊， 瑞典咧都系噶嘛， 都系多山， 多丛林，佢多丛林，咁又系难起飞噶嘛。 系， 所以咧两个国家咧系有共通嘅地形啊。 系， 咁所以咧就瑞士好中意英师嘅，咁但系咧呢单嘢咧就唔好讲英师啦，就算你暗哑底想俾英师咧，你都唔好讲啦。 最衰系 IKEA， 最衰系 IKEA 嘛， 最衰 IKEA 搞祸咗瑞士人系嘛， 你 激嬲咗佢哋喎，应该。不如下次咁啦，不如下次你用瑞士朱古力整张 sofa 出嚟啦，即系嗱，我哋系用瑞士朱古力整个 sofa 出嚟咁样，就网上拍卖咁样啦，即系希望可以即系 投翻。唔系做马桶啊？ 做马桶，IKEA 唔出马桶 嘅，送俾阿亲秋啊， 亲秋要用黄金朱古力噶。好啦，嗱，另一个国家咯，啊，今次讲大马 系。 啊！大家原來你諗唔諗到啊？呢、這個馬來西亞咧，原來咧佢曾經係有啲訂單咧，係買呢個嘅陣風啊！ 哇！陣風 係啊，買陣風嗱，佢要買咗幾多咧？佢買咗大概十五架左右到啦，15架左右到啦，就大概20億美金啦，係啦。咁咧，但咧近排咧，佢哋竟然話咧，我哋都係唔要啦。跟住咧就啲法國佬話嚇，點解你唔要啊？ 佢太貴啊！ 唔係啊。原来咧，佢哋话系有贸易战喺后面啊。 系 啊，原来话咧，大家知咧，马来西亚最多咩咧，就系嗰啲 橡胶 园 系嘛，系啊，橡胶园 系嘛，或者嗰啲叫棕榈树嗰啲啊。 系啊， 咁啊，棕榈树咧就有啲棕榈油噶嘛。 系啊， 佢哋原来话咧，欧洲嗰边咧酝酿紧咧，就嚟紧咧系会话啲贸易壁垒咧， 系 就会 ban 唔俾佢入口啊。 哇！ 咁如果你唔俾佢入口就大镬啊，因为马来西亚咧其中一啲赚啲资源钱咧，棕榈油一个啦， 系 橡胶一个啦。咁啊，橡胶你唔玩佢，但系玩佢另一个， 系 佢嬲。咁嬲嬲豬咧就諗啊，咁我有咩報復咧？ 跟 住諗諗咦，有啊，就係、是、呢個歐洲戰機。咁咧就同法國佬講嗱，如果你哋再咁樣玩咧，我就唔買你嗰啲戰機。其實都20億嘅喎，即係咪少噶嘛？咁同埋咧，大家要知道，如果你講 Eurofighter 咧 ，Eurofighter 20億雖然都多啦，但係佢咧可以忍痛唔接你呢單生意嘅，因為佢係做開噶嘛。 系 佢生意多嘛，但系咧呢、這个阵风唔同，阵风生意就少好多噶， 冇乜生意 嗱。大家如果知道近排阵风有啲咩生意咧， 阿达叔都系慢慢地喎。 系啊，达叔嗱，佢早前咧就卖过一啲货俾埃及啦，都讲紧几年前噶啦。 系啊， 跟住咧就啱啱买咗一批俾印度佬啦。 系啊， 嚟紧听讲咧会入第二批啦。 系 嚟紧啦，倾紧第二吊单吊嘅。 系 咁，如果咧倾得成就梗系冇所谓啦。你倾唔成，跟住咧。你仲有啲咩買家呢？沙特阿拉伯可能會買啦，卡塔爾嗰啲可能會買啦。但嗰啲如果買咗 F35， 如果 F35 定嘅話，喂，我賣俾你啊！咁啊，我 Alex 話齋，梗係唔買你陣風啦，梗係買 F35 啦，係咪？咁陣風咪好危咯。 係啊。 咁所以咧，呢單嘢你話陣風震咧係震嘅，我覺得達叔係震嘅呢單嘢。咁應該你覺得會唔會逼翻法國佬做翻啲嘢咧？可能嘅嚇，即係可能嘅呢單嘢。 真係。 係嘛？ 你讲贸易战就好复杂噶啦， 贸易战就复杂啦。咁所以咧就大马呢单嗱，呢单咧就好得意啦吓。好啦，啱啱咧我哋系咪讲到啊？原来印度咧系仲可能会再买翻呢个嘅阵风啊嘛。 系， 因为咧之前佢哋买咗36架系咪啊？ 系， 陆续交货啦。 加单， 咁啊加单，咁咪上。咁咧就，但系咧有一样嘢我成日觉得好 Q 嘅，就系、是、嗱，印度咧，大家咧你开始数佢有啲咩国家战机啊嘛，佢真系乜都有噶嘛。即系例如啦，如果你睇翻咧，佢有 最旧嘅米格廿一， 米格啦， 系 啦，米格廿一啦，米格廿一佢要退啦嘛， 系啊， 佢一要退米格廿一咧，就买咗呢个阵风啦， 系， 同埋佢可能入翻佢啲光辉战机， 系， 佢好似入 LCA， 光辉都系抄达梭啫， 系三角翼噶嘛， 系啊， 系啊，但系最抵死就系嗰啲光辉机咧，其实佢研究嗰时1980几年， 系咯， 即系谂下而家出产， 咁啊，即系 1980几年，即系依家即系同我差唔多岁数咯， 差唔多，咁即系同呢个幻影二千差唔多啦， 系嘛？系啊，你谂下，即系三十几岁走出嚟，啱啱先至学人拍拖， 系 啦，完全系女仔未锡过嘅，手未拖过嘅，咁样咁啊，喂，我哋要实战啦，咁样，咁所以咧就，我觉得印度买自己嘅战机咧，佢都一定要买少少嘅，咁但系佢冇办法，佢嗰个空军咧，其实佢哋知道冇可能买呢啲咁嘅斗笠战机噶嘛， 万国旗 系啦，咁所以佢哋要买啲阵风， 同佢楼上有1020啊嘛， 系啊，所以好大镬啊！嗱，我哋上集系咪讲咗咧？依家印度咧，因为咧，上面摆1020上西藏咧。跟住发觉突然间唔够抽嘛，跟住咧佢就发觉自己嘅苏五七又未嚟嘛， 系 咁点算咧？就于是咧就用呢个阵风啦。点解睇中阵风咧？我哋系咪以前集数讲过啊？ 系 阵风系有啲隐形噶嘛？ 4.75代啊嘛， 系4.75代。但我哋成日就算你4.99代都冇用嘅，你都系高仿嘅啫，你都唔系五代，真系惨。4.75代嘛，好劲啊！呢部嘢即 系4.95代啫。 系啦，即系后面有 佢千二十，即系4.95代。 4.95代。因为未装引擎，我不如我哋俾到佢4.99啦，但系都唔系 4.99， 但系都唔系。咁咧呢个阵风战机咧就会帮佢哋咧攞翻少少空优咯，即系如果佢印度对住中国嘅情况。好啦，咁最后一单啦，讲埋啦。咁啊，原来咧俄罗斯咧就眼红，佢就话咧原来咧印尼之前咪话买苏35买10架噶嘛， 系 佢买十架嗰阵时咧，原来佢话咧，当中咧，点解佢买十架或者十五架咧，买得咁少，或者系点解成日都好似有阻滞？个原来美国佬咧，中间咧系有阻挠人嚟嘅，就同佢讲：你唔好买苏三十五啦，你不如买我哋啲，可能我哋整多啲 F 十八俾你啦，系嘛、哦、？F 十五啊 ，F 十六嗰啲咯，喂，平啲俾你咯，咁样咁搞到印尼就心大心细嘅。但最后咧，佢计过条数咧，发觉喂唔系、哦，俄罗斯咧可以用龙眼找数 ，OK， 但系美国一定要俾美金、哦， 用几多龙眼可以用一架战机？ 大把啦，印尼。 OK， 喂，龙眼啊，成嗰啲嘢嘛，即系椰子油嗰啲啊。咁、哦、啊，印尼话喂，如果咁样找数得唔得？我就计得啦，冇所谓啦、嗯，我哋资源都冇乜啦。 反正我都冇，系咪？ 哎呀，同埋其实钱唔值钱啊嘛，资源仲好过钱有时。于是咧，俄罗斯 OK。咁所以咧，呢单嘢咧就俄罗斯话：喂，美国佬你真系衰啊！你咁阴毒嘅你，印尼呢啲你都要炒我喎，系咪？即系啲咁狗卵穷国，你都要搞我。 佢搞咗苏三五啫， 即系唔俾佢有呢个市场系嘛？就等佢阴干佢冇得出。 系啊， 系啦，好呢一节嚟呢度先。